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当当当当当当， 我在你旁边，当当当当，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 也好歹押个韵好吗？ 咱们这太突然，太突然，不知道你一上来就当当当当当当， 是不是你的固定音效？我们帮大家来这个提个神儿。 对，也是因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在下午的一点多说回复了三个字： 马什么梅 啊？所以很想问问这位安琪拉，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听友们，是不是听友当中的一位？是不是已经在下班路上开始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哎，你是觉得他应该是还挺想你的，这样 就是可能想知道这个梗是怎么回事？ 没事，他就是想让你这个给秋雅带个话。 秋雅，这是我的高中同学啊，就是他不会撇标枪，我会撇。 好了，这个今天依然是戴毅和老白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来用好音乐跟大家来说个再见啊，跟工作说个再见。 是的，周四的工作的时间呢，基本上已经要结束了。我们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据说今天全市的百万名的小学生啊，正式迎来了暑假 啊。家长们的心声当中是：哎呀，神兽要出笼了。 就这么一两天吧，反正7月15号到8月31号，他们会开启6周0.6天啊，这时间还挺准确，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全都是这样啊？ 嗯， 基本上就反正大概这个时间的一个暑假的时光， 感觉要7749天了。 反正我现在就是想，自己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想第一件事情，肯定不会是先去写暑假作业。 我基本上也是属于把就是。基本上从学校回来之后，那个暑假作业可能就会被甩到床底下，基本上会在开学之前的那一周突击来完成。 对啊，咱们先不说暑假作业的事儿，慢慢聊。现在特别想跟家长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哎，欢迎家长朋友们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吐槽啊， 对， 互相给予一些安慰啊。 神兽出笼了，家长们，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2、3，走。 孩子们放假了，我也好想放假了， 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带一部相机和一个背包，我想就这样出去走走，我随时都想逃离这宇宙，我开悟重获新的自由。巴拉巴拉布，嘴上哼着慢歌，一首走到每一步，心里数巴拉巴拉布，享受着生活的边走，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哪，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了。带一部相机和一个背包，我想就这样出上哼着慢歌，一首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舞，享受着生活的边走，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是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哪，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了。 道你是什么样的啊，戴义务。反正我是那种，如果有很长时间，不是我真的想放假，我觉得如果我没有那种远行的去旅行的那个时间，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整个人就会枯萎。 感觉好像是那个花缺乏了养分 啊，毕竟我 不是缺乏了阳光， 仙人掌，我需要阳光水分啊，需要这个旅行给我的一种生活的补给。 对，嗯， 所以我还真的挺期盼说有一个假期能够出去走走的。 对，其实很多收音旁家长也是这样的一些想法，即便说他们可能从心理上说特别期待是那种自己或者说双人游，不带自己的这个小朋友， 嗯， 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孩子放假了嘛。 对， 即便说如果说有这样的时间带上孩子能出去一起玩玩，游山玩水的走一走，总归来说是一个好的一个安排 啊。你确定吗？ 我只能这么想了。 你刚才自己都觉得自己不信自己啊。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正在忙碌中啊，就工作可能还没有处理好啊什么的啊，就是学会忙中啊，忙里偷闲，忙中作乐， 嗯， 就是会感知到一些生活里面的细节。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我就会觉得有点像度假的感觉， 嗯， 对不对啊？ 是 啊，就好像想象一下自己坐在那个伞下，大的那个阳光伞，然后喝着椰汁啊或者可乐的感觉。 哎，不用想，睁开眼睛看一下，你的梦想实现了 啊！我看到了，哇，好大的一把伞！ 我们现在只缺一个沙滩，缺一点这个柠檬海盐气泡水，就基本上属于在太阳底下度假一般的感受。 对，然后刚才这个呆呆就说：“哎，白姐，你不觉得现在我们在伞下正在一起度假吗？” 嗯， 然后就不是，我不是对你这么说，我就想啊，就好像真的是被那个海边那个海盐的汽水给齁着的感觉。 有的时候啊，在室内制造一种仿佛在度假的场景，那是非常有效的 啊，很甜啊。 就是你甜蜜蜜的笑，害我的小鹿不停不停的乱叫，感觉比吃汉堡还要美妙。别般的般话我早就忘掉，一定是上一辈子就遇到，这一辈子你才会对我微笑。你知不知道 Andrew Chow 最喜欢你笑，想每天逗你笑。跟你在一起时间太少，恨不得每一个明天快点来到，每一个晚上都想早一点睡觉，在梦里还能看见你的笑。朋友说我很糟糕，什么都不想搞，放他们去吃草，只想你对我撒娇，让你依靠，让你聊，全世界你最重要。会想很多花招满足你的需要，饿了把你喂饱，对你温柔对你好，让你甜蜜让你笑，不会跟你吵，因为你是我的宝。可是下次约会别带你表哥来当电灯泡好不好。 居然也是好多年以前的歌了，啊， 不敢相信这首歌已经过去了至少十五六年的样子。当年的麻吉弟弟现在变成了麻吉叔叔。 对，麻吉弟弟说不定现在人都已经是吧， 看过来看过来看，啊，现在31岁三十而立的周立明长这个样子。 这是他吗？ 是的是的是的， 天 天哪，周黎明好像是不是周董那听妈妈的话里面也出演了。 看这张照片，穿上西装的麻吉弟弟已经完全啊变了样子，所以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有些歌停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的时候依然是那么一个光鲜如昨，对，美好的样子，但一想一晃时间过去十来年的时候，真的歌手也会有很大很大的变化， 可不是吗？啊，就像都不像你似的，一直都是那个十八岁的脸庞 啊，就是因为我十几岁又长得像二十来岁的，二十来岁长得像三十来岁的。 啊，不是那意思，不是说你人倒着长了，是 没关系 岁数这个啊。嗯，反正我们觉得，其实听这首《甜蜜蜜》的时候，因为有童声嘛，所以也提醒一下家长们啊，因为正值雨季啊，如果带孩子出门的话呢，包括孩子有时候在院子里面玩什么的，一定要出门的时候要查好天气啊。天气预报显示，这周末好像又要迎来一次强降雨的。 也就是说，小学生们迎来的第一个周末，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去周边的郊区好好的玩一玩、疯一疯了。 是 啊，近期的雨比较多，所以要提醒大家。而今天中午12点呢，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和市气象局也联合继续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警说，未来的48小时，北京市周边的山区会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大家多多注意防范。 对，有发生这个的风险啊，所以要注意了。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马上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推荐的新歌，我们会如何去测评它呢？到底是哪首呢？ 娱乐座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今天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歌手蔡健雅最近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出走》，这也是他的全新专辑的首播单曲。今天我们就来测评这首，好不好？ 对，按照我们的一个惯例呢，首先会来说一说这首歌跟大家官宣来提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创作背景。 哎， 蔡健雅呢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对于外界的一些事物啊，还有人们的一些被迫留在家里面不能远出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有感而发， 对， 所以想起了自己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随心所欲的说走就走了， 是， 所以他觉得，面对这些再多的不确定，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冒险的心，哪儿都是最好的安排， 是， 所以这首《出走》呢，是运用了吉他，并且只运用了吉他来搭配了简单的弦乐四重奏，来把他内心当中的向往和心神出游的画面呈现出来，听着听着的感觉很治愈感。 对，很适合在伞下听，下雨的时候撑着伞啊，阳光下面坐在那个伞下听的感觉。那其实为了新歌，他还尝试了网络直播嘛，但是就是特别卡，就是经常就卡出去了那种， 因为信号不好嘛。 对，所以他就打趣说我是蔡卡卡， 挺幽默的蔡健雅。他透露自己说，就在直播当中跟大家说，他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一再追剧，追到自己陷入一种沮丧的状态，而且也写不出来任何的作品。 哎， 而且他还说这个新专辑会有很厉害的合作对象，应该说让大家把这个期待值拉满了。 对，就是他会形容说会让大家听到这个合作对象的时候会让大家下巴都掉下来。 那 会是谁？ 像 白洁， 卖个关子，哎，可以 下巴掉下来 扣 啊，哎，李玟啊，是吧？岳云鹏。 好了，我们今天在周四的娱乐最王牌17点14分来听听看蔡健雅的这首新歌《出走》。 这首歌的时候就可以让你的心呢变得无拘无束一些，想象一下你最想去到的目的地和远方，即使你此时只是在车厢里或者走在路上，但是呢好像你的脑海当中已经有碧海蓝天了，试试看吧。 雷雨过后出现了彩虹，掀开被窝，终于可以出走，放松皱起的眉头，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梦我在阻止人该有的生活，够脸带着微笑，穿件薄外套，够。 只身上线组出发出发走走走， 实话说啊，这不是我喜欢的那个蔡健雅的类型的歌。我就是喜欢他两种啊，一种就是那种特别洒脱的，就是伸伸懒腰啊，好想放假那种。 嗯， 当然，其实他在后面那个我要给这个世界一个悠长的诗文那种表达，其实也是充满都市感的。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陌生人那样子的情歌，好像可以一下触达你内心那个空洞的部分。 嗯， 但这种歌呢，其实更多的是我觉得是自己的一种意识流的表达。 对对对对，因为他在创作的时候，其实也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因为他在疫情期间创作，他已经一年多的时间哪儿也去不了了。 嗯哼， 他就非常非常想要出去走一走。而且这个 MV 大家去看一下，很有趣，就是你觉得整个人在这个 MV 里面都在发呆出神儿，不管是咖啡馆的店员、客人，还是上班族，大家都是在一个玻璃里面，眼神特别渴望的望着外面的世界 啊。对，他不是真的，你就已经去到了碧海蓝天那 边，对，哪里也去不了，就是太想把那种内心当中走出世界去看一看的那个心情，在这首歌里面唱出来。不过他好在用种治愈感，是一种俏皮的感觉，把这种渴望的心思呢表达出来， 就很慵懒的那种哼唧的方式。 哎，不觉得特别适合咱们下班路上吗？ 就是 这一天光都结束了。慵懒一点， 就是对啊，你就是有点累的时候，但是就还没有劲儿去别地儿玩的时候，就是那种啊，躺在沙发上，你人有的时候就是累到一定的程度，他会哼唧，你知道吗？就发出那种， 哎呀，这一天可算结束了。 对，就是那种。 对，我来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白姐已经躺在我们的沙发上，已经是葛优躺的状态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声音？ 好，去看看一下蔡健雅的这首新歌的 MV 出走。 懂不懂啊？大家都懂，因为毕竟可能现在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也是这一天都还挺疲惫。 要不是因为开车回去路上不能躺在沙发上，还得好好的驾驶车辆，好多人听这歌估计也躺平了，是正儿八经的把椅子给躺平了。 我们就差选那首范晓萱那首歌了，因为今天我们下午就是自己节目组自己内部讨论要测评哪首歌。 嗯， 本来是想测评那个范晓萱的那首叫《 活过 》。 嗯， 那首歌真的就是名字起的，你看《活过》，就你知道这个状态了吧？ 啊，对， 就听着就是特别像 dying ing， 对，就感觉不太好。然后特别会让我想到了窦唯以前那个歌，什么残酷什么的，我突然一下想不到名字了， 有点诗经佛韵的感觉是吗？ 也不是，最早的那首啊，他甚至在香港红刊的时候最早唱的时候，你快提醒一下我，我一下忘了，快快快！ 我知道是一个字的一首歌， 不是，是两个字两个字的在唱歌词的那首啊，一下想不起来了，好吧，没关系啊，就是我觉得那个状态其实可能更不太适合在下班的路上听，所以今天就没有推荐那首范晓萱的那一首。 对，所以我们选择这首稍微来说节奏感还能有一点点轻快，但是放空和慵懒的感觉就因人而异了，大家自己去感受。 这是什么？ 蹦蹦蹦， 是谁？ 这是你最熟悉的阿朵呀。 什么叫我最熟悉的？大家都挺熟悉的。 是， 哎，夏天听这样的歌还挺凉快的。 对，谁知道。 哎，这也是今天应该是刚刚发的一首新歌。 嗯，这首新歌呢，以自然界常见的水为观察对象，对生命之源发出的一种思考，我们来听听看。 听一小段吧。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自摸，一片悲切。米自摸能够被骗阿姐。 就是听阿朵的歌，有的时候你会就找到一个好一点的这种接受的方式，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首特别普通的流行歌曲去听，否则你会觉得说这是什么，就是你会很快就逃离了。 我觉得可能要把自己当做宇宙天体当中的一颗星星，你需要接受的是来自于外太空的讯号。 按照我们以前给我们讲美学的一个老师说，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飘在天空当中的塑料袋。 哎，这种感觉也可以。 或者是那种流淌的水，哎呀，我该不该让大家把这首歌再听下去？我特别担心你们接受不了。总的来说吧，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三首啊，本来想说，哎，三位乘风破浪的姐姐，无论是蔡健也好，或者是阿朵也好，还是范晓萱也好，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都在于自己音乐的人生的一种不一样的一个阶段，他们没有必要或者说也不会再去找一些可能更适合大众的旋律去讨好谁了。 是的，没有去讨好大众，更多的是想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想法，展现真实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各取所需，我们每一首歌大概只听了一段的样子。 对，我还挺推荐大家，如果你们安静的时候啊，想要在夏天的时候找一点清凉的状态，冷静心静自然凉的感觉，可以把刚才以上我们说到这三首歌都去听听看。 是的，范晓萱的《活过》，阿朵的《水知道》，还有刚刚蔡健雅的《出走》。 觉得有点冷的朋友，我们来点暖意啊。是之前刚刚发新专辑啊的李健，这首歌呢在专辑当中是一首非常有温度的作品，《一切刚刚好》。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若不是因为你，那天怎会如此难忘？冬天里飘着雨，不觉寒冷心晴朗。你让我忘了我还有烦恼，我的心飞舞轻易的跳，分不清云雾缭绕，还是人家炊烟袅袅。你说一切刚刚好，花草留恋情深，红的门绿的窗，眼看走来花中仙。感谢你给我的如此不同，你让我知道我为你心动。寺庙钟声敲，山泉叮咚，雀鸟鸣叫。你说一切刚刚好。感谢你给我的如此不同，你让我知道我为你心动。沿途风景纵然好，好不过你的怀抱，

情都好起来，分水晶让爱情都亮起来，敞篷车跑得快，昨天拜拜，跟着你现在到未来，只要跟着你就很放心，24小时都不迷，只要想到你就很开心，哼我最爱的 melody， yeah， 慢慢的都是爱，想不到那么快，遇见你什么都说出来，谁叫我就是爱，爱你的一点点在，很难过被你打败，慢慢的都是爱，想象并满出来，我的爱神气泡飘起来，地球转得很快，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走也走不开，给我彩虹白日梦，甜甜蜜蜜喝到红红，打开天空对我说，爱就像蜜蜂， 真的只有到夏天热的时候才会想到这首就是像热带鱼穿梭的那首歌啊， 来自于梁静茹的满满都是爱。希望小朋友的暑期当中多了那么多作业。 哎，又提作业， 满满都是作业，没关系，我们最后在开学前一个星期猛补吧。 都这样是吗？不会吧， 大部分我觉得咱们那个年代过来的学生，尤其是不是在比较重要的一些暑期的作业，就比如说初一啊，或者说小学毕业啊， 不一样，咱们 不用吗？ 我不是像你一样最后几天才写 啊。你都是什么时候写？ 我 最后一天写， 最后一天晚上写。 前台还看个新闻， 不一样，咱们两种人。咱们 前台还看个新闻，说是有一个小学生也是因为自己的作业，但可能不是这次暑期作业，可能是寒假作业，写的不合格，然后在开始上课那一天的时候被老师撵到了门口，说你看你这作业如此潦草，非常不认真。 嗯， 小学生在门口趴在一个窗台上赶紧重新写。 哎呀，都不要这样啊。我觉得就是还是很多事情不光是说作业啊，因为大多数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他就已经没有这个时间再去，或者说没有机会再写暑假作业了。 嗯， 但是我们手头的事儿哈，我觉得还是往前赶啊。这个最近几天我深有体会。 嗯， 因为你往往一件事情拖到最后一天去做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压力会特别特别大， 特别考验你的这个短时间的工作效率， 极限挑战。好吧，接下来的挑战来自于音乐藏宝图啊！别忘了，如果你答对三题，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啊，就是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第一题会把我们的记忆一下拉回到14年前， 哦、 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歌手他参加了快乐男生的比赛， 嗯， 他也是拿下了第一名，成为了我跑题了是不是？那好，这道题我们就换一个方式吧。在2007年的时候， 你没有说他是谁， 对 对不对？ 换一个方式， 别着急，别着急。 他成为冠军之后呢，这位歌手他的名字他是谁？ 二姐，你就是典型那种，其实有时候就无心啊。我觉得杜德有首歌叫《无心伤害》， 哎、 话说的太急。其实，比方说你有一个心里面有个秘密，别人跟你聊天， 嗯、 你其实没有想把这个秘密分享给别人，但是你就是。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说完以后，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把人的秘密说去了。你想想再说啊。 那这个题目我们到底要不要这样以这种方式来说出来呢？ 行吧， 好吧，好吧， 你看着办。 可能大家没有听到， 好火了。 大家没有听到，歌手陈楚生呢是为最近的热播电视剧《你好，火焰蓝》演唱了全新的插曲，叫《亲爱的月亮》。所以呢，我们要问的是，陈楚生在2007年《快乐男生》的比赛当中，他获得的名次是什么？ 对，你已经说了，因为你不回答这个，就冠军、亚军还是季军吧、 嗯， 就是大家选一个，要不然关键词蹦不出来了。 对，关键词确实没有办法临时改动。哎呀，我真的是拍大腿呀、啊！ 哎，不用了，这个好吧，还是拍一拍大家，希望大家能够 都答对，这样的话呢，也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参与我们的题目。 好， 是是 第一题的答案呢，第一题的答案，请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九七四最王牌， 嗯， 好吗？然后答对第一题之后，我们后续的题目才会慢慢的出现，开始今天的音乐藏宝之旅。我们来听陈楚生《亲爱的月亮》。 闭上双眼，想着某个人。会微笑吗？感情就像循环的电影，从未散场。呜，思念正在心中生长。呜，夜太漫长，也别害怕。亲爱的月亮，替我守护它，守护好它眼里的星光。亲爱的月亮，替我亲吻它，亲吻那个微笑模样。睁开双眼，仰望满天星，会孤单吗？爱的记忆亮在夜空中，曾打烊。呜，思念正在心中生长。呜，夜太漫长，也别害怕。 陈楚生《亲爱的月亮》啊，正如刚才二姐所说，他在快乐男生2007年的比赛当中获得的名次是， 请把名次告诉给我们，冠军、亚军还是季军？ 答案就是冠军啊。然后其实啊，这儿说加油苏醒。 哎，苏醒那会儿好像是亚军对不对？ 哎，对， 他们在2007年的时候，我知道陈楚生当时是，哎，苏醒是来自于西安赛区，然后陈楚生是来自于哪个赛区来的？我确实没有太关注那一届的男生，但是说实话，他当时拿得冠军， 没有关注就不要提赛区的事情了，好吗？ 拿得冠军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当时好像我们大家都很期待那个拿得冠军的男孩，应该是那种特别阳光积极的。但是往往就是你会看到陈楚生 ，Sunshine Boy， 对，他不是那种，他是那种特别温文尔雅的，很谦和的，就是很有儒家气质的这样一个男孩。 嗯，反正就是那个时候觉得他比较 淡 雅，文艺， 对，文艺。嗯，好吧，陈楚生啊，这是当年的冠军，所以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当你答对冠军两个字之后，会跳出来的第二题是，最近在热播的一部热映当中的一部电影， 对、 啊、 就是中国医生。今天看了一下票房已经接近6亿了。 对， 毛不易呢给这个电影演唱了插曲甘心替代你， 哎，翻唱的老歌。你知道昨天我也看，就挺晚的时候看到一个，也是因为产业的一个朋友发这首歌、就觉得他也评价说听到了那种老歌的那个旋律里那种特别简单又美好的气质，就没有那么多包裹的一些附加的那种包装的东西，但是你去听了以后就会觉得会被感动、所以这刚刚好，我就给他回复了3个字，我说特别好，因为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嗯，我们来听听毛不易的翻唱、 就是、对，他就是唱的人心里面觉得就 暖暖的。 你真的要特别喜欢一个人，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家人或你的爱人、他如果生个病，你就会希望说我愿意去替代他，我希望生病的人是我而不是他、我觉得那个这首歌里面唱到就是这么简单朴素的一种深情。 嗯， 所以我们听听看，然后我们要问的是这首歌的原唱是谁。 好，这道题肯定没有问错，请把原唱者回答给我们，告诉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哦，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浩南哥。 哎， 啊，哎呦，其实前奏想起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尽管世界天已黑，依依不舍流着泪，最后一刻是否还有机会？一起走过的伤悲，因为有你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敢闯过南与北，漫长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如梦如烟留恋人间，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千言万语一句来不及，一起走过的伤悲，因为有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勇敢闯过南与北，漫长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如梦如烟留恋人间，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替代你，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 替代你。 天哪，我这个发音。 快问问收音机旁有没有会广东话的朋友。 不用问，一定不 准。来好好的教一教你。 不准不准不准。 但说实话，听这个歌的时候，尤其当年看过《古惑仔》那部电影的时候，就会想到了浩南和小结巴，然后很多人就特别想到了李子啊，想到一些电影当中的细节， 对，想到陈小春， 哎， 反正我们现在这个题都抛完了之后，大家其实已经猜到了原唱是谁呢？就是《古惑仔》里面的那个主演啊，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的经典。 哎，大家会给他一个绰号叫做“一面”， 对，一面， 嗯 啊，啊，想到相关的很多人啊。不说了啊，显得我们特别。 要把答案揭晓吗？ 好，这首歌的原唱他就是 郑伊健， 不是郑则仕，是郑伊健。 郑则仕也瘦了好多。 郑伊健，郑伊健啊， 郑伊健，郑伊健， 恭喜答对的朋友啊！ 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怀旧一下，有一些老港片还是很值得看一看的。 嗯嗯，这个没办法，就是在很多就是八零后的心中，或者再大一点七零后的心中，就郑伊健真的很帅，他们很多人会觉得郑伊健很帅。 嗯。 啊，你是问他说，哎，郑伊健和蔡徐坤谁帅？他会告诉你都帅，都帅。 你明明就没有回答你心目当中正常的一个答案、啊。 我就对我来说，我男生我觉得都挺帅的。 OK， 没问题。 对，因为你不是80年的，对，你是90年的。 哦，你怎么没有再往后说我是00年的啊？其实我就觉得这个蔡徐坤的个人演唱会啊，马上就要进行了嘛。 是的。 第三题就铺了一道这道题。 哎， 就你答对郑伊健之后就蹦出来了。 嗯。 同时他的全新的单曲。感受他今天呢也上线发行了， 所以我们音乐藏宝图第三题就问的是蔡徐坤的这场演唱会叫什么名字。 嗯， 因为我发现可能身边很多人在打听说，哎，能不能买到票啊？ 不用打听，就是现在就是你只要看到一个人他走过来，然后跟你大概就是说几个字，说，哎，你有没有最近那个谁啊？ 没有，不用再接着往下问了。 好吧，那坤啊，蔡徐坤他的这场演唱会叫什么名字？刚才我看有人回答的是。包括那个新歌啊，感受他的名字，这个不对啊，不是演唱会啊，我们问的是演唱会，不是这首新歌。 嗯， 我们给个提示怎么样？ 行，这个提示其实在他的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很好的诠释了这个即将会开的这场演唱会的名字。 哎呀， 嗯， 里面歌词唱到说，你轻轻的一个吻，我疯狂体会，气氛开始升温，迷危险又 原来你也会刨活啊，白姐。 要不然怎么让你的心里更平衡一些？ 哎，好嘞。 爱多少个午夜肆无忌惮，醉梦好欢，无意追逐，无法止步，热度包围了我。All I wanna do is float around， 我的心在小路乱撞，从日落到清晨的余光，抱你到天亮。你轻轻一个。以我的手势靠在中间，环绕过你天使般的脸，这感觉实在太危险，能否再对我温柔一点点，不忍心再带你去冒险。 All I wanna do is put around， 我的心在小路乱转，从日落到清晨的余光，抱你到天亮。你轻轻一个 自蔡徐坤。 我们欢迎拿到了7月17号演唱会门票的朋友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嘚瑟一下哈， 对， 晒一下你的票， 对，晒一下你的票，然后把它寄过来， 让我们好好的羡慕一下， 把它寄过来，让我们羡慕一下。 对，有一张寄给白姐，有两张寄给我们两个人， 人家还三张是吧？你想的是不是太多了？ 好，这个问题问的就是蔡徐坤这场演唱会的名字叫什么啊？刚才已经唱到了《危险又什么》，人，我们从。先于认识你真好环节开始填空了。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蔡徐坤的身上有一种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我觉得可以称赞的一个气质？ 你说 自信 啊？那是 他真的是很自信的一个人，就是就像这个七月份的尾巴八月份的前奏的阳光一样那种，你懂吗？ 哦，懂的懂的懂的， 很 sunshine 的一个人。所以大概他从很小就知道自己会红吧，知道自己会成为偶像， 所以他去管何炅要了一下微博，是不是 要互关哦？ 对，何老师，能不能微博互关一下？ 啊，每个人的潜力都是无限的啊！现在这个演唱会如此之受欢迎，证明了他这些年的努力啊。不管怎么说吧，应该是很让人期待的。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演唱会的名字是什么呢？我们稍后再来公布啊！别忘了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今天的我们因为还给出了一个关键词，所以也跟我们今天话题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在正在聊的是。暑假作业， 对，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可以找到娱乐座王牌，就看到了小蛙哥说的是天马行空的草书，暑假结束之后被老师真的是骂的是狗血淋头。 那难道不会在上面批两个字吗？ 重 写。同意什么？我一般都会看到两个字重写，然后我就真的去重写去了。 所以又像有人说的，集中几天狂写暑假作业，剩下的时间可能会让自己好好的疯狂的玩一玩。人性小说的是最后一天写作业的学霸学渣的我就是抄 啊， 就可能不太认真的对待这个作业， 就证明你人缘还不错啊。有人愿意借你，让你就是参考一下， 那不是是吧？分分钟的事情了，人缘好的人。 有人还晒了一年级的作业， 有看到了，说哦，人家晒的是如今的一年级的作业长这个样子。 哦，现在的作业其实不单单是要你就真的像我们那种就是一个本儿，然后就上面就是写啊，就是做就好了。现在作业很多是要你去实践的， 有很多主题活动嘛， 要你去博物馆，要你去做手工，要你去跟家长一起去完成。 走进社会，走进生活当中去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细微的变化。 好，反正呢，我们就是心疼一下孩子啊，就是有作业就是。放松几天，好好写，也心疼一下家长们啊，确实挺不容易的。 好，还有一条留言念一下，练习说现在孩子暑假一点也不比上学轻松，上学语数英，放假语数英，课外作业家长作业，暑假作业就是随手做空啊，抽空好好的做一做。 听得我又想在伞下晒太阳了，还是放轻松 ，take it easy 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Summer Vacation》啊，暑假。看到小米说啊，今天的题目都是家里面小学生答的啊，在这儿祝他暑假快乐，合理安排好暑假生活。 哎，说明此时此刻正在车上听广播，然后正在妈妈的车上来听我们的娱乐座王牌。 所以这个叫什么小米啊，小米家的这个小米 小小米、 小小米啊，祝你暑假快乐。

就我们的藏宝图的游戏，有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参与，小丸子就跑过来，刚才写了五个字： 娱乐藏宝图。 其实你要参与我们的藏宝图，必须得先答题嘛，啊，就是从我们五点半开始， 对，其实很多朋友听到第一题的时候，才能够从第一题的答案开始一道一道往下接着答，所以跳转到第三题开始答的时候，就有点没有办法来参与我们稍后的认识你真好的环节了。 嗯，哎，我们为了晚进场的朋友，我们可以以后想着设置一下6点再多一个附加题，是吗？ 好好好。 往往在我们电话已经接通的时候，我要再唱几句呢，就考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听友是不是对我们节目呢就特别的哎忠实听友的啊，很喜欢我们节目，否则呢我唱两句基本就唱跑了啊。来看看他在不在线上。 Hello 你好。 嗨，你好。 嗨，怎么称呼？ 我姓董。 啊， 小 董。 嗯， 我看反正今天的三道题呢也全部都答对了，通关的密语也说了，就是暑假，对吧？哎， 对， 最后一题，这个蔡徐坤的那个 演唱会的名字叫什么？ 迷。 对啦， 危险又迷人。 好，恭喜你今天获得了参与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挑战的机会，准备好了吗？ 好，谢谢。您说。 啊，加油。如果你全部答对 sorry 不对，两题都对的话就可以了啊，我们就会送你奖品了。 对，全部答对的话还会有一个额外的小红包，但是呢是代表你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送给接下来来继续参与我们互动的一个另外一位听友。 嗯嗯，但是如果你挑战失败的话呢，我们将会把这份你属于你的大奖送给我们其他的朋友，就是刚才发来微信参与藏宝图的朋友。好 好的， 给一种警示好像是。好，来听第一题。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 那你没有说奖品 哦哦哦 ，OK， 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对，好了，第一题继续吧。 好，还是这个满舒克的《流星撞进我口袋》哈，我发现流星撞进我口袋，就像什么正好让我产生依赖 ？A. 眼眸 ，B. 眼神。 眼眸还是眼神？ 眼眸。 眼眸。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哎，答对啦。好， 这歌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认识你真好的这个歌曲填空的环节。 好，来一下。小董喜欢五月天吗？ 喜欢。 来听这首歌啊，伤心的都忘记了，只记得这首，不能提示你歌名啊。 A 笑忘诗， B 笑忘歌，刚好就是他们这首歌的名字， 选哪一个？ 嗯， 消亡师， 消亡师，对吗？好， 对， 我们来听是不是。伤心的都忘记了， 只记得这首消亡歌。笑忘歌 ，sorry， 这道题没有答对。 果然，他说刚才补充了一句：“我喜欢五月天吗？”喜欢。啊，后面补了一句：“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就是那么回事儿。” 给这道题答不对，留下一点余地。 对，那最后一题了，就必须要答对了哦。 啊，有点压力哈，没关系，这首歌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 王菲的歌。 对，我们会尽量帮助你答 对。好的， 尽量啊。 嗯嗯， 来， 需要阳光的宝贝，我的什么 ？A 向阳花。B 向日葵， 考虑押韵的 向阳花， 谢考虑， 确定吗？ 的 需要阳光的宝贝，我的嗯嗯嗯， 对， 向日葵， 确定是向日葵了，对吗？好， 对对对， 听听看是不是向日葵？呵。哦，他这个后面这两题啊，就是似乎在表达一种感觉，就是这奖品我不想要。 其实小董，小董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冷静，然后呢杀伐果断的这样的一个女孩。 呵，女孩用杀伐果断不妥帖吧？ 就感觉特别冷静，然后对自己选择也是坚定不移的啊，就选择下去。后来发现，哎，好像我的提示有点干扰作用，之后立刻改成向日葵。 不管怎么说，答对了，恭喜你啊！ 谢谢， 恭喜。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让你有一个机会表达一下你自己想选一首歌送给谁这样一个单元，你想送给谁？ 有没有 为什么你们两个一起 因为我就是觉得就他可能还没有想好， 慢慢想。 对，送给 不会脑海当中一下子蹦出一个人的形象和样子吗？觉得哎，好像在这个电波啊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机会的时候，可以把一份祝福送给他。 对， 那就送给我儿子吧，我觉得他给我带来太多的快乐。 我都听到他刚才的咿咿呀呀的声音了。 是在旁边吗？ 对对对。 那合适，你要对他说什么？ 就希望他健康快乐的长大吧。 那我们大概知道播哪首歌了。 对，因为有三首歌可以供你选择，马舒克的流星撞进我口袋，五月天的笑忘歌， 他在叫你， 和王菲的杨宝。 然后 王菲的吧，因为我比较久。 我们就知道你会选择这首歌，所以前奏已经响起了。 对， 谢谢。 好吧，所以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的阳光宝贝好吗？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是不是好久没有就是认识你真好让大家也参与的那个环节了，把你想要表达的一个人送出的一小段祝福，大声喊出的名字，坐在此时此刻发给我们，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醉王牌， 然后我们会挑选其中的把它念出来，可能此时此刻他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就收到你的祝福了。 对，替他来表白一下啊。 希望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不配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夕候鸟未随云迁徙，可惜啊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很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爱过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自而变离去。 好了，难得我们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能够替大家也表白或者是送一下祝福啊， 是、 认识你真好的环节。 看到了不少送给自己的家人，送给朋友的。 稍后来分享，因为其实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祝福让我就是很惊讶，因为很少见到说把祝福写这么一大段的，然后我写的那个词就我觉得像一段诗文，或者说。精心准备过的那种，就是一段诚意满满的祝福。 对，因为可能也是对于被祝福的人来说，这样的一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就是我觉得人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接下来这段祝福想要表达说认识你真好的是要跟这个叫任中华的大帅哥。因为他马上要退休了。已经退休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当我收到或者看到这一段内容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除了感动之外，更多的是那种感慨祝福。我觉得一个领导啊，或者一个上司，然后能够有下属就是这么惦念他，能够一定是他就是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能够让别人能够真正的去尊敬他。 对，可见生活当中还有工作当中他应该是一个很谦和的领导， 是 又很睿智，对于下属又很关心，就像文字当中说一样，滋养了他们的心田。 哇、这个词 真的是、 对，然后呢就是说到的是你的这个博大和宽容呵护了我们的尊严，然后成为了我们的坚韧的担当，磨练了我们的双肩。那我想最重要的还是祝福嘛，我们就简单说啊，就是希望说的是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期待您在将来的日子里面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依然自由潇洒，有酒有诗， 真的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一样，像风一样自由，开启你的最美好的一段人生的经历 啊，何其羡慕啊。 对，我们早就想说哎呀还有多久退休啊 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啊， 还得奋斗， 还是希望被祝福的这位叫任中华的朋友呢啊，这位大帅哥能够在人生新的阶段自由潇洒如风啊，感受更美好的人生阶段。 好，同时邀请更多朋友一起来听这首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 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想。 这边有一位叫周的朋友说，送给我的老公啊，祝一切顺利，能早日回国，认识你真好。 嗯，可能这段真的要需要通过我们听听 FM 把这段音频剪下来发给他。熊熊的这个要说认识你真好的这个对象，那个朋友可真的是跟他关系太好， 这名儿怎么起的， 怎么喊出来呀？就小兔 认识你真好啊，愿你想见的人都能见，想做的事都实现。 哎， 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我给你温柔，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在暑假里面，就是最让你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一定不会是写暑假作业吧？ 当然不会，一定是在暑假当中，家长有一些特别有趣的安排，而且呢，这个假期还刚刚开始，就才刚刚开始，距离9月1号开学的日子还很遥远，觉得一切都是一个最自由、最散漫的状态。 你知道那个时候暑假，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多玩的嘛，就不像现在，就是你可能吹着空调在家里面玩游戏什么的，孩子就觉得哎， 那会儿的玩伴都是就是 户外的那种， 对，户外的活动比较多，跟一些小伙伴们、院子里的小伙伴们或者同班级的同学能够在一起玩，那就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暑假就很开心的几件事情，有一件事情让我到现在都很难忘。 嗯， 就我大家会组成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自行车的车队。你看现在其实很多喜欢骑行的朋友也是一样的， 嗯， 那个其实就是没长大，孩子没长大，就是 需要一帮人跟你一起在有个户外的运动。 你说自行车自己骑不行吗？非得一帮人一块骑， 枯燥无趣， 哎， 没有这个这种比较感， 哎，要互相就是鼓励啊，一路这么聊着天的骑，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在暑假的时候，就大家会经常就是学会自行车以后，你会有一段时间就像是刚学会开车一样，每天都恨不得自己就在车子上待着， 所以就痴迷在路上的感觉。 对， 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够是在这个铁皮的车里面， 我像风一样自由啊，啊，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 好，继续可以大家聊聊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就是暑假作业哈。 嗯， 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 嗯，听到这个前奏，来自于傅函，后海大鲨鱼的主唱，女主唱呢，其实今年的6月份呢，有一张个人的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一首很调皮的歌，叫《自行车歌王》，啊，多多少少记录了那些我们一边骑着自行车啊，一边哼唱熟悉的旋律的那个状态。 我跟你讲，脑海当中是天马行空的梦想。 哎， 自行车的两个轮转动的地球，满载。星期一到星期天。 别像我们骑自行车，有时候偶尔的就是自己哼的那个调啊，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旋律，你可能听了这首歌你就记不住他唱的那个旋律是什么，但那种快乐的感觉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里边有一段就感觉那个配器有一点失控了，起飞的时候 啊， 想到小的时候有些男生骑自行车特别不规矩 啊， 就是大撒把， 对， 就是双脚双手全部腾空，然后就只剩下那个臀部骑在那个自行车的车座上，然后那车子也不受控，其实还挺危险，但是那个时候的孩子们或者那种骑车的状态真的很令大人羡慕。 对，这些大撒把的男生现在到这个年 纪都还好，都还好， 都可能在补钙啊，没说不好啊，膝盖好不好不知道。 哎，来自于富含的一首《自行车歌王》。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Hold on, let it go。 你在干嘛？你在干嘛？ 你刚才说那个骑 什么情况？ 我现在找那个骑自行车那个感觉，骑着自行车突然就是想到一个旋律，就想吼一句。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就是那个，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就会有那个效果。你爱上这个旋律，你就脑海当中老想就是踩油门的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喊一句 ，Hold on, little girl, show me what he's done to you. Stand up, little girl, a broken heart can't be that bad when it's through. It's through.A twist of both of you. So come on, baby, come on over. Let me be the one to show you. I'm the one who wants to be with you. Deep inside, I hope you'll feel it too. Feel it too. Waited on a line of waited on a line just to be the next to.Top for once. Wake up, who cares about little boys that talk too much? I've seen it all go down. Your game of love was all ran down. So come on, baby, come on over. Let me be the one to hold. I'm the one who wants to be with you. Deep inside, I hope you.Together, baby, you can make my life worthwhile. I can make you start to smile. I think 我自己特喜欢啊，我觉得很多男孩的男生都会特别爱这首歌 Be With You。 大先生，对，大先生的歌。 Hold on, little girl, 别忘了回来啊。 错过了618，是不是要等到明年再买了？ 不用不用，居然之家已经推出了夏日狂暑季活动，7月3日至7月25日，来居然之家即可1元购买1800元优惠券包，还有先行赔付、3年3包等9项居然之家服务承诺，包您买的优惠，用的放心。更多活动详情，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送满2000减200优惠券，错过这个活动就亏大了。400-818-0096。你拍一，我拍一，途虎轮胎买三送一， 实惠。 你拍二，我拍二，喜提途虎99元小保养， 不错。换轮胎做保养的车主注意啦，途虎小保养只要99元起，轮胎买三送一。 上途虎，大牌又实惠，养车就是途虎。

黄子韬冰淇淋也是近期一首新歌。我发现啊，到了夏天的时候，要么是酷劲儿十足的一些单曲会迸发的比较多，不然然后就是这种小甜歌。 对，就这个歌呢，其实唱的也不是那种就是标准意义的小甜歌，它那种属于 街头风。 对，这个冰激凌可能还是那种土耳其冰激凌那种，就是来吃一口啊，但是也不是让你真的吃得到那种。 对， 然后马上要融化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对于喜欢黄子韬的歌迷们来说，这真的是一份属于夏天的甜蜜的礼物。 对，你会想得到他拿着那个冰激凌站在你面前说，走啊，一起去吹空调啊。 不敢走啊，被吓呆在原地。 吃冰激凌，吹空调啊，对不对？ 被吓呆在原地。 反正就是这样的风格的一首歌啊。 对，夏日的甜蜜的旋律配搭上街头的有点嘻哈风格。 哎，话说到这儿呢，我觉得我特别想去一个地方。空调又足，然后又有艺术的熏陶，那就是国家大剧院。 来，我们了解一下音乐无国界，天下共知音。2021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阅览国潮系列音乐会盛大开幕，神话风物志，弦韵中西，月看紫禁城，火锅交响，原声传奇六场音乐会，将会给大家来演绎东方旋律，东方神韵，再现东方音乐之美。 应该就是在明天开始吧？ 是的，是在16号。 对，16号，对，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快去啊！ 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被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耳语上的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候鸟未遂云迁徙，可惜海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大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今天我们聊的是暑假作业，基本上离我们也很久远了。记不起来了， 哎，但是聊天室里面很多朋友是记得自己家的孩子暑假作业，有的是要家长帮着一起来帮忙的，督促他写呀。 啊，辛苦了。 心里。 来自未来 My Cookie Can。 最近这首歌呢好像在小视频当中莫名的爆火，很多人翻出来，哦，原来是未来大概13年前的一首老歌。 对， 其实是小甜歌一首，My Cookie Can 啊，你是我的甜蜜的曲奇饼干罐。 能不能来点咸的，老小甜歌小甜歌、啊、 所以就说了，但是夏天嘛，有的时候你贴着冰激凌听点小甜歌，吹点冷空气啊，吹点这个 冷空气我把你扔到半空中。 好嘞，来自于我们这个在广播当中的一些段子的冷气 啊。二姐带着竹蜻蜓飞向了空中啊，一股冷空气袭来啊。 所以很多人就通过了这个小视频又发现了一首曾经的一首好好听的歌、然后去翻翻唱去 cover， 然后你可以去很多的视频当中翻一翻，如果说听到这样一个熟悉的旋律，哦，就可以知道今天我们在娱乐最王牌听到这首歌就是当年蔚蓝很有代表性的这首歌了。 哎，好嘞，推荐了一首好歌给我们啊。 我的曲奇饼干罐 My Cookie Can。 OK， 我们今天接下来继续啊，音乐不要断档，我们接下来这首是一首短视频的热门的 BGM 哦、 叫 做热门 BGM 悟空，那是不可能的 啊 叫放空啊，这是大 大子 大子和 莉莉易， 啊，我就是大紫和大蓝，大红啊， 人家是那个， 我知道紫菜紫的 紫，菜紫的紫 是吧？然后呢，他上一首歌大家都熟啊，就是叫《白月光与朱砂痣》。 哎，那是正儿八经大紫的出圈的一首歌， 对，特别俗的一首歌， 特别火、 特别火的一首歌， 成为了短视频平台当中现象级的一个曲目。 对，就是怎么唱的来着？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不是、sorry， 不是这首， 想到张信哲了。 什么白月光的主？ 白月光哒哒哒，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种，就特别容易抖音火的歌。 没错，副歌部分给很多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这首《放空》呢，最初的发行是在今年4月份，当时呢，粉丝就留言说可千万被抖音和快手发现呀、啊。这个结果经过3个月之后，这首歌曲已经真的是很有热度了，在 BGM 当中也是非常的热门。而这首歌曲当中担任说唱的部分是由莉莉易来担任的。如果乍一听的话，真的会让人觉得有点大舌头。 哦，明白了， 有点吴克群出来的感觉。 对，然后我这是一个副歌，也是稍微有一句忽略性的一句。 你这是中毒了吧？舌头中毒了吧？ 这就副歌要加点有点记忆度的旋律，比如说那个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就现在特别多歌要玩这个梗。 哎，副歌部分呢很有律动感啊、方便大家去卡那个点儿。所以因为视频内容需要这样的一种套路，前面这个歌曲比如主歌部分可以不起眼、不好听，没有什么生活化的场景，但是副歌一起的时候立刻就转场了。 你在教我们做什么？你在教大家写歌吗？ 不、是教他怎么拍一段能够被别人记住的小视频。 但你说的也对啊，不知道大家学废了没有啊，学会了没有。然后这个歌真的是副歌一转场一般都是先把副歌写好了再填的那种感觉。 是的，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放空》。 耳机在我脑海里面寻宝，再见了我的年少轻狂和莽撞，再见那个夏天为你快的心跳 ，Miss Love for you， 再见我扬起的船帆，我发誓要掀起点波澜 ，Yeah， 都将朋友圈的 for for 了，被我风凉话的全都听好了，我不会被你的一句话放弃了自己，被打倒在地，爸妈的从小就教育我为人随和，隐藏我的脾气，全都在看，满怀期盼，放松点脚步别乱了，失去的、错过的、落魄的，全部都过去了。放下吧算了，以前的我也很堕落，浪费的时间都被埋没，躲在了角落太懦弱，机会偷偷流过我指缝被抓住，想成为大家的焦点，所以要把目标定得遥远，慢慢的长路向前跑，做一首歌来当作我的消遣， 放松自慢慢升空，被窝里做一个梦，外面的噪音太多，说什么都 wanna know， 我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早已做我的王国， 在天上遨游，我不需要飞机，你停留原地的过去在回忆，琢磨不透往前进的轨迹，一步一脚印把经验都堆积，抚平了伤口调整状态，我打出了漂亮的回击，透过了落地窗，阳光在我身上就像是成功的回应， 放松在慢慢升空，被窝里做一个梦，外面的噪音太多， 这个记忆度不如那首高。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我就记住你哼这首歌了。那首歌名叫好久不见，是不是？ 对，但是也是一首能卡点的歌啊。 嗯 嗯， 好吧，所以现在的孩子们在放暑假听的歌可能跟我们当年听的都不是一种类型的了。 嗯， 我们那时候听歌就是坐那儿发呆啊，傻傻的望着窗外。 人家现在听歌是从看到一些视频里面找到自己感兴趣的 BGM， 然后自己去拍什么的。 对， 好了，但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也不用光想着说音乐能带来一些视觉的效果，有的时候你只是坐在那边听，然后其实才是一种特别完美的感受。有种音乐的类型其实特别适合你在安静的时候听，啊，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啊不是特别酷，是特别的有范儿，那就是爵士。 没错，有范儿的音乐，爵士的音乐，我们邀请大家关注一下北京乐广播和 BMF 俱乐部合力打造的品牌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的第四站爵士童话。 嗯， 在本周六的7月17号下午的2点到3点钟后山艺术空间特别呈现。那也可以邀请比如说对于爵士我可能真的不太了解的朋友，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到底什么是爵士。 嗯， 爵士的风格有哪些，爵士音乐在中国当代发展又是怎么样的。 嗯， 我们邀请到了三位的爵士音乐家，徐志同、阿布、张科，现场的精彩演绎，还有跟主持人古月的一些精彩互动和分享。 对，我看这两天这个古月老师一直在特别努力的准备啊，这个五月时光的这个系列音乐会的第四站爵士童话。嗯，因为其实你会在里面感受到百年的爵士历史，当代的爵士风情，包括一些从源头到流派啊，这些都会在音乐会里面一呈现。它应该不是那种简单的演奏的音乐会， 对， 当中 会 有一些分享的内容。 嗯， 对吧？ 是这样的话，确实让很多人就觉得去感受了一下一场音乐会的时光，同时还了解了音乐的爵士的这样的一个流派和发展历程。 嗯，北京乐广播 BMF 俱乐部听听 FM 酷狗 K 加现场，北京时间以及央视频、新浪微博、抖音等平台同步音视频直播。 7月17号下午的2点到3点，敬请期待爵士的夏日时光。 Should find the time to speak, then speak to me. I'd never keep you from your final destiny. So carry on into the quiet. I'm bound. What you have lost, I've never found. I lost my nerve yet.So carry on. 不是现在这首吧，是刚才那首是吧， 刚才那一首吗？ My Cookie Can 不是英文歌，我估计他说的应该是那首 Mr. Big 的那首 To Be With You。 哦，是我们的绵绵吗？ 不是不是，人家问叫什么，绵绵说我初中的最爱，能不知道歌名吗？ 对，所以他当时问的是那首 My Mr. Big To Be With You。 对，就是刚才现在听的这首是 Norah Jones 的歌。啊， 嗯，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去关注一下五月时光，跟着现场的很多对于爵士乐非常喜欢的朋友去好好了解一下源头到流派，去更感受更多的爵士风情。 对，有朋友在聊天室提醒大家说，他说下午去怀柔调研啊，就工作吧，真是路遇到山体滑坡的情况，大家一定要小心哦。 嗯 嗯，哎，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 萧煌奇过我的生活啊，因为今天看到了一条新闻说，这样的一位叫做视障歌手， 萧煌奇是公布了他自己的恋情，所以想对他隔空送上一个祝福，希望他可以好好的过他的二人世界。 哎，爱自己想爱的人是多么美妙的事。 不关心我有什么，只在乎我爱什么，用不着的一切谁来打扫，幸福就像穿鞋子，不舒服的都只是较量，倒不如去赤脚奔跑。不担心缺少什么，只知道追求什么，别让我梦想给世界颠倒，属于我的那杯茶要什么味道，没最好要刚好，只能由自己来挑。我过我要的生活，不是生活过我就好，只要是我想要的，期待多久都留情调，不该我吃的烂的，管它是否酸的葡萄，对别人爱的甜甜包以微笑。我拥有时间，不是时间拥有我的通道，我做想做的事情，忙碌也是一种逍遥，都我所好。倘若有希望就有失望，享受那些烦恼，感受我想要的味道。 在这首过我的生活当中啊，就是刚才又浏览了一下大家刚才的留言，包括说到暑假作业，我觉得每个人啊，其实有关于暑假作业的回忆呢，都多多少代表自己的性格。 是， 当你有过那样的经历的时候，你多少会把自己的建议啊，你自己的经历附加在别人，比如说你的孩子身上，我希望说他们能够跟你不一样。 嗯， 比如说你是一个很容易把事情堆到最后一天的那种 拖延症患者 、嗯、你可能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早一点把这个功课的完成。 那你想多了。 他们不会的是吗？ 彬彬有礼说，暑假作业的记忆就是拖延症，不到万不得已，作业真的不会开始动笔写。开学前几天，天天疯狂补作业。 哦，天哪！ 还有子琪说了，说暑假作业是验证同学关系的重要的工具之一，能借我把作业抄一抄的都是好兄弟。 哦，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一个女性，你是那种就是对待你的，比如说你的孩子， 嗯， 你是会那种特别严厉的那种，还是会很温柔、很宽容的对待他？ 两者都有吧，可能先是威严一下。严厉一点，如果不行的话再跟他好好商量。 纸老虎是吧？ 对，不行、送你个小玩具好不好？ 也太容易就妥协了，有点原则好吗？ 把这个手工完成好不好？妈妈奖励你一个小玩具。 我跟你不太一样，我属于那种很有原则、就很严厉的那种。如果我是、应该我属于那种狼爸的性格。 真的吗？ 真的， 看着我的眼睛认真的回答。 狼爸，我一定会就是比如说看着他说不可以好吗？你这个一定不可以、好吗？ 然后小朋友过来抱大腿怎么办？ 就一定要把被子叠好，这是你自己的被子，你一定要叠好， 然后 好吗？这是你自己被子。然后最后我发现，就是不叠被子人是我。 好吧，这个爸爸的这个典范也真的是赢了。我亲眼见到过的，我亲眼见到过的就是你确实很严厉，但是小朋友过来一抱大腿之后就说，哎，算了算了算了，下次再说吧。 啊，我对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是这样子的。还以为是我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对不对？感觉到了吗 ？No No， 并没有。 我特别感谢那种能听我们节目从开头听到结束的人人，刚才跑过来说，开头你说窦唯那首歌想起来了吗？ 想起来了。 我们今天本来想测评范晓萱那首《活过》嘛，我就是总觉得他的气质跟窦唯的那首歌高级动物特别像啊，当然只是我觉得而已，想起来了。 前面也要谢谢蒲公英那位听友，在我没有想起来的时候好像也是提醒了我们一下子。 好了，喜欢的话可以去听听看范晓萱的新歌。 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啊，祝你们写完所有的作业，完成自己所有的功课和任务。 你的论文写完了吗？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55:34，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在哪里？ 不左右而言其他也是赢了。 你又是谁？